昨天有同学问到一个什么倒睫啊，就是睫毛倒插的问题。那我回家稍微看一下书，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啊，其实参考书基本上大家都有一点嘛。那我随便举一下啊，但因为方子我都没有试过，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可以，我顺便跟同学提一下，就是说关于这种零零碎碎的偏方，以及一些不算偏方，就是正常的方，比如说今天同学又跟我讲说，又跟我讲说那个就是像一方琪姐也有方子是治这个睫毛倒插的，那比如说像是。如果我的意思说，如果各位同学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不是在服务那种超级高手，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服务初学者嘛。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其实像市面上这种书啊，什么五官保健与治疗方啊，那治疗睫毛倒插的方就十几二十个，那当然你就会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选，对不对？就是民间的或者是历史上的真的是多到不得了。那当然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一个试过去，哪个有效就结束了。那不过呢，我的话往往在选这个就是多如牛毛的偏方的时候啊，我会采取一种策略，就比如说历代的偏方，就是你如果随便抓一个方有效率比较高的书，好比说是这个验方新编的有效率比较高，所以呢，在无数的偏方里面呢，我可能就会找一个，就是。在那无数偏方里面，我会去看一下，哎，哪一个是验方新编里面有的？那如果有的话，就已经有两票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也是历代的一个不知道什么来路乱七八糟说的东西收集在一起，但是有效率也还偶尔让人惊喜的什么华佗神医秘方。当然，这个是不是华佗写的是非常不可靠啊，而且里面的剂量什么完全不是唐代的，所以完全不是唐代以前的啊，就是应该就是各路的中医书里面抄出来的。但是这种书呢，也是时有惊喜。那就是像这样子三本书放在一起的话，你大约就可以找到所谓的，哎，这本书有这个方，那本书有那个方，然后就跟大家的交集点到底在哪个方。当然，这个的选择是要选择这三本书都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哦，不要就是 A 书抄 B 书，当然一面倒。那就是三本都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数，然后。我就觉得验方新编有一本放家里面不错啊，像那个时候我帮人家治那个什么肾结石作痛的什么天门冬榨汁对黄酒炖，就从里面抄出来的。那验方新编治倒睫的方就是一个应该说蛮奇怪的方法，就是他说睫毛，因为治倒睫的方有很多都有非常奇异的手法，像他的那个手法好像是拿木鞭子啊，然后包在棉布里面塞进鼻孔。说什么左眼倒睫就塞右鼻孔，右眼倒睫就塞左鼻孔，那这样的一种非常奇怪而且巫术的打法哦，是我的话就会觉得想玩玩看啦，就完全不是为了治好人，而是觉得说没试过啊，就是到底这样子去从鼻孔内侧刺激会发生什么事哦，有点好奇心，那我可能会基于这个好奇心去玩玩看这样子，然后昨天的那个讲到一些。我自己就是在温病上面，有的时候会，就是偶尔会用到的一些方的时候，提到一个三人汤啊。那也有同学说，台湾的黄承毅老师，刚刚上课前，同学跟我讲说，台湾的黄承毅老师有过一个疑案，是遇到一个肺癌的患者，那他的判定就是这个人的拍出来的片子里面那个照片都白茫茫的状况是那个人的肺太湿了，就他的居住环境本身就非常湿，所以呢。这个黄承毅老师他就等于是说把这个肺癌不当作癌症看，就是认为说这个恶性肿瘤就是他肺太湿，然后就专心清他的肺湿，然后那个癌症也就好了。也就是说就是一个大框架的调理体质可能是有意义的。那同学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说就说我不是要同学抄这个什么肺癌彻特效方，你懂我意思，只是理解一下他那个方剂怎么打的，你可以过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是什么吗？ 谢谢啊。哦，就是那个杨梅的黄老师啊，他曾经是用三人汤、霍破夏林汤，还有那个鲫鱼蒜梗汤， 鲫鱼就是那个土鲫鱼，啊，蒜梗就是蒜头还没剥的那个梗，就是用他说用这三种药的路数呢，可以就是把那个肺里面的湿气给拉扯下来。所以他说像这种有比如说厨师的工作形态，就是生活里面会有很多水蒸气的，那一直呼吸，他说的啦哈，就是我是引述他的话，一直呼吸一直呼吸，这个肺里面就会湿湿的，那肺湿湿的呢，拍 X 光片看起来就会白茫茫的一片。那有的西医呢就会说哦，这个是肺癌，就准备要进行其他的那个疗程这样。那他就用鲫鱼蒜梗汤之类的药，然后呢用了鲫鱼蒜梗汤之后，他说这个很难吃，而且呢就是会拉，连拉一个礼拜左右，然后把肺里面的水拉掉之后呢，后面再去拍 X 光片就恢复正常了，这样的故事。 所以是假肺癌哦，就是我拍不出来的假肺癌啊。好，谢谢你啊，那你可以到对面听演唱会了。那这个那昨天讲的东西呢，当然同学睡了一晚之后啊，那上课前也是还是照旧吧，就是给20分钟左右，同学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问题先说一说，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啊，请说。对，我觉得这个方啊，这个方我觉得，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我们历代中医有常用的一个方，所以我认为这个方的意义是说，这个人在这个太阴病的框架下啊，基本上是不容易咳的，太阴病并没有那么容易咳，但是他如果下力下到他已经发咳了，那我们就可以考我们的理可以理解的是，有一部分的药是止下力的，但是呢在这里芍药跟人参整个加起来是有点像是救他的身体的液体的。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你说，因为我平常如果一般般的剂量我不开重，如果我只是开2钱3钱的话，那个我开炒白芍我基本上并不会造成他下力更严重，但是如果你生白芍开个4钱以上，那就非常不得了。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虽然有这个顾虑，但是为了要保留他的所谓阴液啊，就他的就是护住他的血跟体内的液体的话，我会觉得白芍在一个原以一个方剂的零件来讲是有意义的，所以在教学上我不会否定它，但是实际上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会很尽量让自己很安全的，就是用在就是用炒的，然后就不要用超过3钱，而它里面已经有一些，就里面这个方子里面有茯苓有白术吗？ 有白术。 哦，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如果白术的量你就稍微放多一点的话啊、哦，那白芍药还不见得会让人拉得那么厉害，这样子，就是以一个不是以医术啦。就是一个做菜的角度，像调味料，像调味道一样，就稍微做点调节。因为你这个方子如果没有那个芍药的话啊，你看剩下几味药，剩下哪几个药？ 人参、白术、炙甘草。 人参、白术、炙甘草，这感觉上好像就是李中汤少一味嘛，对不对？那种感觉，那会觉得有点好像这个身体不够得到滋润的感觉哈。那不然的话就人参放多一点，白芍党参，因为我们今天放党参的话，因为张仲景时代的人参可能是汉朝的时代啊，真的买得到中原人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据说我们中国中原产人参的地方啊，因为那边有产人参，所以动不动土匪就去抢，然后呢那边被抢怕了，然后就再也不种了，所以中原的人参就没有了。那于是呢，我们现在张仲景的方药开人参的时候，我又不喜欢开到那个红色的高丽参，我觉得白晒参还可以，深晒参可以， 西洋参也还可以，但是那个红色的高丽参片就有点，常常用起来都觉得是好像并没有那个水变多，反而是有点上火的感觉，所以就我就不太用红参了。那至于说替代品的话，用党参的话，如果张仲景的那个方里平常用人参要用2000的，其实用党参就可以，用党参就可以加到4000那么多，就加一倍也没关系，多少也会有补水的效果。所以我就说参就再加多一点来滋润，那你芍药要减一点，但是那个结构保留在那里是不错的，知道吗？就是还是苓芍竹甘里面的那个竹芍还在那里，就没有就是芍竹甘的那个转法还是在那边这样子。请说。 真的，昨天晚餐之后有讲到肝炎，我想问一下，猛暴性肝炎如果在发作的时候，如何让那个得到发就发作的人不要死掉？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提前至少不要死掉？ 猛暴性肝炎发作的时候啊，我觉得在因为它的那个状况就是非常剧烈，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基本盘是茵陈蒿汤，然后但是剂量就可以开的就要开大一点。那如果它的小便有红褐色，对不对？就黄柏也开进去，就是照我那个最主轴的把那个热先压下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温吞吞的肝炎。那当然这个猛暴性肝炎这个当下，对不对？就是一打就死的，就通常是小柴胡了。就小柴胡那个时候一下去，他的那个阴又被伤到一下的话，通常一打就死。但是你如果用这个，就是猛暴性肝炎，其实是比较符合张仲景、阳明篇的那些方剂的对到的地方了。所以就用就是茵陈蒿汤，你就不用客气了，就是下重手把那个热压下去。当然，如果是初学者，这样还是会觉得很恐怖，对不对？万一死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请问一下，猛暴性肝炎如果赶快送西医院急救，存活率高不高？好。 以前，我朋友，有就是我认识的死掉了，在20年前，很低，现在 不。我如果因为台湾治肝炎类的东西，马光亚大夫从前算是还蛮有实战经验啊。以他的成绩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啊，最近这些年西药的那个抑制病毒的东西有在进步，所以那个什么 B 型肝炎什么的比较厉害的发作，有的时候立刻是可以被克制的，就是有抗病毒药开始出现了。但是呢，所以并不是那么的说是送医院死亡率很高，并不见得是如此。只是呢，如果照马光亚医师的那些临床医案的故事来看的话，就是西医院的那些治法基本上不会让病人比较舒服，就是那个病人可能就一直晃着，就那个晃不会退，然后一直拖着病人。那可能以一个中医的角度去切入，或者说去干涉这个治疗的时候，可能中医就会发现这个人脾胃已经很虚很败了，所以就帮他调补脾胃，于是他就可以顺利的出院或怎么样。就是中医有切中医的观察角度，那我不会说你中医一定要去抢西医的饭碗，但是首先是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就像西医院的疗效能够到达什么程度。那如果西医院的疗效感觉是让人很不满意的话，那他的那个发作的很厉害的主症状态的话，那就是赶快把热退下来先嘛。那热退下来的话，你用中药的对症的方剂去退热，就如果他又黄又是阳明病的热，这样已经是很完美的茵陈蒿汤症了，对不对？那就算那一下退热把它退的比较虚之后，你就可以反过来调补脾胃，用四君子汤和消烦散收工之类的，对不对？但那个最猛的那一下，我觉得我们中医的清热的药不会输西医，而且甚至我们因为现在就要讲少阴篇嘛，我们台湾的少阴底的人非常多，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你，如果你根本就是感觉到这个病人快要没有尺脉了，你即使是什么茵陈蒿汤，你也可以真武汤跟它合在一起开，就是肾气先保住，不要让他就那个，不要让他那个生命的那个能量在最后一点点就断掉。所以就真武汤挂茵陈蒿， 就是少阴打底的药方剂跟阳明的清热的方剂可以合用，然后这个时候紧急期就先这样就好了，就吊命的药跟清热的药做这样组合，甚至煮两锅，喝一口这个，喝一口那个，看，就是说如果太虚了就喝一口补的，然后太热太烧了就喝一口退的这样子，然后等到那个最高峰期平下来的话，那你就可以看是脾胃虚还是哪里怎么样，还是就慢慢调就好了。哎，请说。那我先问一下啊，我就说这个故事情节你告诉我对不对，我现在要再幻想一个故事情节啊，就是如果这个朋友你再回去碰到他了啊，你会怎么帮他看病？那照顾他的人是他的家人，对不对？还是你？ 是他的家人，是我姐嘛，所以我还是。 这这个人是你姐姐，是你姐夫啊。这个病人是你姐夫啊。那，请问，如果你去跟你姐夫说，姐夫，我开一个什么药，你吃吃看，他会吃吗？ 啊，他会吃，他最近还比较 那你给过他吃了什么药啊？那他吃小健通丸的反应是怎么样？ 他好像就那一段时间有长胖，然后过一段时间又需要人照顾。 那他吃一吃小健通汤，是因为没有效所以不吃了吗？还是再吃他还是又瘦弱就不再有效了？所以他现在手术后，对不对？已经不是，就是已经，并不是一个身上还在跟癌细胞作战的状态，只是一个病后的调理，对不对？那么，因为我这样想啊，就是这种，也就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很亏损、很虚到的，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小健中汤。你小健中汤是开，比如说一天的份里面，你的那个方剂剂量是怎么样啊？15克，比如说桂枝，你是放桂枝还是比较普通肉桂啊，还是好肉桂？普通的肉桂啊。那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反酸跟喉咙的那个啊不舒服。我只敢先用经方来讲了啊，就是反酸最可能会让你抓到主症而好用的经方，一个是吴茱萸汤，一个是玄附花代赭石汤，啊，玄附代赭汤，等一下可能会讲讲会岔题去带到那个方，就是这两个方是治反酸比较常用的方，那至于带到一个食道的很多东西啊，日本的。那些 老中医的经验都是觉得张仲景的栀子汤系，就是比如说栀子豆豉汤的那个框架里面放进附子半夏干姜，就是栀子附子半夏干姜汤， 豆豉要不要放都无所谓，它比较能够梳理这个食道这一带的能量，而让有形的食道组织得到调理。哦，就是一个，就简单来说，就是那种食，我没有在说我要治癌症哈，但是一个食道如果有塞塞梗梗不舒服的时候，往往那个张仲景的栀子汤虽然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能量的身体的方，但是就可以让它舒服一点。那可是呢，这个人因为他吃小建中汤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他的身体的能量的亏损可能小建中汤还不到哦，就是虚成这样的话，你们讲像我们平常，像如果我今天啊，我累到我虚到的话，我肯定是觉得小建中汤有效，但是蜀玉丸吃了只是好玩而已。但是虚到那个程度的人，有的时候会蜀玉丸比小建中汤有效。对，那它有效吗？没有效的话，就要再加一步到别的方了。那他现在吃饭有胃口吗？ 就是没有胃口，吃不下，吃 的 很少。 那没有胃口的话啊，这个有人的建议，就有一次那个台中那个什么杨梅的黄春怡老师去台南投拜访皮沙士老师，那黄春怡老师就问说，有一些癌症患者，我也不知道救他命了，就是经过先是一手术之后就很痛苦。那这个痛苦要怎么样解决？就是他说，经过一些处理之后，那个人就身体受到很大的就是摧残嘛，啊，所以就说那个痛苦要怎么办？那皮沙士老师是跟黄春怡老师说，羊肉天真丸，就是御药院方里面的用羊肉做的那个药丸，你有听说过吗？好，对，那结果这个药你们做有吗？会到呕吐吗？对，因为当你说的这个烧心，对不对？当然反酸是烧心，这是常识范围，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有一点像是厥阴病的那个气上撞胸，心中疼热了？就是它的那个热气是往上冲的。那也就是，但是呢，厥阴病有一个治热气往上冲的方，叫做应该是干姜什么人参吧，就是干姜黄连人参汤之类的。等一下后面教厥阴病会讲到，那个是治疗那个胃里面的东西上冲最强的药。那整体的框架的调理呢，其实那个感觉乌梅丸是比较像的，就乌梅丸跟干姜黄连人参汤，也就是说，因为到底是癌症嘛啊，那这个癌症之后的，应该说癌症前、癌症后，很可能都是，就是说以一个厥阴病的大框架去做处理。所以现在是说，你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多少的厥阴的征兆，就是不是用那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热往上冲的那个撞击感啊，可能还是要用厥阴的大框框去调他的大框框。至于说那个虚的不得了的东西啊，那个我认为就是我说那个我们去泰国做的大灸法啊，据说人家告诉我说山东有做那什么火龙灸的，就是这个东西虽然有一点粗糙，但是就是先大量的能量补进去，那能量够的时候啊，它的体质框架的歪斜也会比较看得出来，就什么上热下寒啊什么，那个主症会出现。就是因为比如说中医一般般的治疗，说这个人病气乱七八糟的啊，找不出好用的主症的时候，如果用针就是开四关嘛啊，合谷太冲开开，就让他身体稍微这样晃晃，把那个真正的主症框摇出来。那如果不是开四关用药的话，一般的状况就是小柴胡汤先整体喝下去，然后他的主症会被小柴胡汤震出来。那但是你的这个病人可能是已经太虚了，而听起来隐隐约约里面背后包含的那个框架 很可能这个那个都有挂到厥阴的一些大方剂的主症况。但是如果现在他的状况相当暧昧，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之前说的我们的治病规划比较好的状况是先治厥阴，再治淤血，再治什么，然后最后才治虚劳。可是他现在眼前的状况是虚劳的不得了，好像你不先治虚劳不行。可是问题就是他这个看起来最明显的虚劳，如果是包在一个厥阴的框架里面没有被找到的话，你就补了这里的话，那里烧掉，泄了那里，这里凉到，对不对？就没有办法搞。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既然如此虚劳，就大灸法。当然你那个要大灸法，你要这个病人有能力吸收那个火力哦，你要灸前喝猪肤汤，灸之后也喝猪肤汤，就身体里面渗水要先给他一点，让他可以吸纳那个火力。那用喝猪肤汤吸纳那个火力，然后整个身体能量多一点了，然后看逼出什么主症况，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判断，大概现在是这样子。没，刚刚那边还有谁举手没有了哈？好，请说。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偏瘫的中风之后，他有这个偏瘫，然后都没有完全恢复，有什么方子可以就是说帮他恢复的更好一些，甚至走路要借助拐杖？ 这个前面讲中风的主题的时候啊，不是有介绍过，就是说当你只就是说残余后遗症要它好得快一点，就这种肢体的偏瘫的话，那还是加重剂量的，就是以现在剂量来讲的话啊，黄芪加到八两，桂枝煎也加到八两的那个黄芪五物汤，就是如果你是其他的都复健的比较还可以了，那你说是不是要用那个王清任的那个补阳还五汤呢？我觉得如果你怀疑他有所谓淤血的风险的话，你这个加重桂枝跟加重黄芪剂量的这个黄芪五物汤里面，可以把那些这个补阳还五汤里面所用到的那个化淤血的药也挂进去。然后主要是这样子哦，我们治疗偏瘫，因为香港的谭树渠经验是他要桂枝用到八两，现在剂量的八两，黄芪用到八两才能让那个偏瘫好起来。那如果他那个经验属实的话，就会变成因为我们今天黄芪的品质又一直在下滑中，变成说你本来这个方剂哦可能会有效的，可是你因为黄芪桂枝没有用到八两那么多，那你就平常科学中药给他吃三克五克，结果他就一点改善都没有，你就觉得你开了一个没有用的药了。那或者是王清任的这个补阳还五汤好了，可能他黄芪用四两，那你今天买到黄芪不够好，就是也就是说他那个药会让你那个病人觉得哎呦好起来那个乏值，可能现在的方剂一般的那个药物品质什么到不了。所以呢，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谭树渠的那个打法，就是桂枝八两黄芪八两的那种打法的话，可能你这个药是不是开错，你三天内会看得出来，就开错也死不了嘛，对不对？但是开对的话就有进步。但是你如果不用到这个剂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就算开对了，你他喝了四天好像没什么差别，那你就放弃了。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在剂量上要先猛一点，到达那个必定这个方剂如果有效就会有效的程度，然后再来看下一步。那当然有很多的方剂书会说中风偏瘫是因为夹痰哦，比如说傅清主的这个医书就这样写。那但是呢，如果你的主轴是这个大剂量的黄芪五物汤的话，它里面那些治痰的方那些药物你全部可以挂进去，就在那挂保险也没关系，反正这种情况下吃了没损失，有效就赚到这样子。所以就这两个方合在一起一起打，这个是如果就说如果各位是医术不够的初学者，这就是笨蛋也可以操作的啊。那就是高手的话当然有高手的眼力了啊，但是今天我们是觉得医术就是尽量用低智能低脑容量来操作就可以的话，就大概这样的打法。继续说。 我想请问就在煮药的时候需要一开始先把水煮滚吗？ 昨天不是问过了吗？ 因为我昨天问呢， 你说可以冷水开始煮药吗？我说可以啊。 我昨天问的，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一开始就是直接把它丢进去？哎，对，我对，然后再回答。那请问，那第二个问题是， 需要用小火吗？是煮滚的时候转小火，还是 就一般般炖汤怎么炖就怎么炖，所以你喜欢。古时候用炭炉，用烧炭的，然后那个炉子，你能转小火吗？这个人刚刚先举。什么东西？他的太太怎么样？ 事业比较成功，然后他的事业比较失败。 那这个听起来很难医耶，那个压力很大。我跟你讲啊，我们台湾中医界有一个说法，说是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常常会搞到离婚，因为不是说事业成功你夫妻感情就会不好。而是你在冲事业的过程里面会累积自律神经的压力，所以这个女方的性就会变得更有需求。但是呢，一般般女生在家里面，就是中国人的设定是这样子啊，这个女生如果没有什么压力，就是每天在乡下家庭里面这个什么抹地板啊什么的，打毛衣啊，就是光是这样子过着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竞争、没有什么斗争的人生的女人，一个老公都已经快不够她用了。那事业很成功的女生啊，如果饿起来的时候，当然很多女生是不饿的啦，就事业成功就性冷感的这个很多了啊。但是万一她饿起来，因为她会嫌她老公阳痿，那当然就是她有 不够用， 有在吃啦。那个交感神经型的。事业女强人的那个性欲，基本上那个老公会觉得每天都在被强奸榨汁的状态，就到最后看到这个老婆就会怕了，就是看到就紧张的话就没有办法有副交感神经的勃起，就是你男人要征服一个女人，至少是这个女人能够不让她怕到自律神经会紧张，就是性能量是来自于副交感神经的舒展，所以你说的这个故事情节有很多的细节我不知道啊，这人家关起门来隐私之事，还是说你就是那个事业成功的女人，我不知道，不是啊。但是呢，就是通常这个情况就是已经女方比较强势了，然后男生开始在性这个事情在闪躲了。然后这个老婆又开始，老公你不够行，你要变厉害一点才，就是那个，就是好像鞭策老公要努力向上的时候，这个整个压力的值又变得更高了，对不对？所以一般般，如果你说用药的话啊，比如说龙帅将说一般性的那个阳痿给他补一补，而且要补药补的进去一点的话。龙帅姜是用比如说补肾阳的肉桂丸啊，然后补肾阳的肉桂丸、肉桂丸啊，然后再用那个桂枝茯苓丸当引经药送服啊，这样子让那个它可以补得更深入。可是我相信你说的故事情节里面一定不是这一路的，它的主框架非常可能是柴胡龙母汤，就是已经被那个结构有压到，就是自律神经的紧张已经松不开了。但是如果这个男的喝了柴胡龙骨牡蛎汤，你认为得到的结果他就会乖乖的硬起来上他老婆吗？就是他喝了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你刚刚摇头，你觉得会有的剧情是什么？就非常安然的坦率的在家里面一直打电动，你知道，就是比较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更会觉得是个如狼似虎的女人，叫她外面去嫖男妓好不好？拜托，就是为什么这些责任都要我一个人负？就我当初娶她的时候，没有准备要服侍那么多个女人，就是这胃口未免太大了吧？就她真的不怕的时候就不理她了，而不是不怕了之后就去服侍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会觉得通常会有的情况就是这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去这个南宫关店，然后就多买一些小弟来服务大姐，哦，然后减轻她老公的压力，然后等到她老公 等到她老公就是用柴胡萝卜汤去除了压力，然后看这个太太还算有点胃口了的时候，就是她的许多的性生活里面啊，也有一两个时候是翻老公的牌子啊，这样就差不多了。就是不然的话，你全部的这个事业冲刺造成的交感神经紧张都要一个男人来解决，那个男人真的要非常不同凡人啊，这个不容易不容易，这个结构上有它的难度啊。长期的失眠啊，我的话能躲就躲啊，因为长期的失眠，很多情况都是身上有跟东西啦，我不想打临界战争。那当然，一般的失眠的话，我觉得，我这样说好了，通常长期的失眠会有效的方是，如果就是柴龙母开到贵龙母，让他睡眠品质稍微改善。然后再看有没有什么甘麦大枣和酸枣仁，甘麦大枣加酸枣仁这种。但是主轴的话，通常都是柴龙母加桂龙母这样慢慢推过来，就是让他的睡眠品质渐渐出现比较好的状态。那但是不是长期的，而是非常烦躁的，那还是少阴的黄连阿胶、鸡蛋黄、猪鸟汤啊。但是尽量不要惹啊，开柴龙母就已经会引发临界战争了。那个人喝不啊？ 你刚说这个柴龙母会引发临界战争，它通常会有个什么？ 我之前介绍柴龙母讲过了呀，就是人会逃药啊，等等等等，或者是你会撞邪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吗？啊，你说。 昨天有提到，就是男性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由副交感神经引发的，是比较健康的。也就是说，射精这种让人。交感神经触发行为对男生的方法来说是比较不好的，但是那个女性来说的话，是不是不管什么情况下高潮对自己本身的保养和身体都是比较有益的？ 不是。 请问什么时间下她的高潮才是有益的？ 不是时间，而是女人就算有高潮，她也分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不是什么时间下，就是，但是说是副交感神经的高潮就很好。但是女人是这样子，高潮对女生来讲不像男生射精那么劳累，就是高潮本身是一个 neutral 的中性的事件，但是女生如果是交感神经的性行为到达的性高潮，那个女生性高潮以后会有一种还是吃不饱，好像没有骚到痒处的那种不满意不舒服的感觉，就她的那个高潮觉得好像虽然有高潮，但是那个高潮的感觉有点像是插电插头的时候不小心被电到那种感觉，就是那是一种伤害感的高潮，就她没有疗愈感，就是好像被人家骚痒又好痒的那种感觉的高潮。所以，但是这个东西有女性朋友一直在跟我讲，你的乔一阳长得很不好，女生很多感觉都讲不清楚。那我没有那个器官，你要我怎么样？就最好要就班上有什么同学经验值够的，跟女同学分享一下好不好？就这不要为难我了吧？但是基本上就女人的高潮不完全是正的，就你刚才的问题是这样的。还有前面这些好了吧？已经有结节了哦，那我会觉得结节的话，我可能会把那个化结节的东西啊，比如说之前提到有一些肺癌能够软化，用紫根牡蛎汤，对不对？那又或者是什么桂甘龙母汤也有龙骨牡蛎，然后或者是再加一些那种可能比较有软坚的效果的药，但是这个时候十六七年这样吃西药，基本上我已经觉得不确定是不是可逆的了，所以可能我会，如果 如果这个病人，当然我觉得你这个故事情节的这个主人翁应该不会再想回来搞中药了吧？ 会 会哦，他是吃错什么药，所以要搞中药？就是他为什么常年都吃药，忽然今天会想要吃中药？他是怎么样一个想法？ 就是还是因为甲状腺亢进比较难根治，所以他不想一直吃西药下去。 这样子哦，那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有把握。就是我因为我对于这状况常常是，就是先忘掉他的甲状腺，然后照他整个人的大框架来调理，而且最好是他停几天西药，让我看看那个大框架到底有多可怕。就是比如说，说不定他是呈现一个大阴虚的状态的话，我可能煮服汤开始治。或者是他上面那个抗震焦虑的时候，我还是要摸摸膝盖摸摸脚，看看有没有上热下寒。如果有的话，我可能会把什么稍微一些化结节的药，大框架我可能还是挂到那个上热下寒的那个麻黄生麻汤之类的。那至于说化那个结节哦，我不太确定牡蛎壳够不够用，是不是要用到什么其他的，就是不要太凶但是有帮忙的什么鳖甲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学伤寒的话啊，就是不是那么喜欢去迁就病人，就是说我们看看我们能够治得了的主症框，这个病人身上如果有哪几个，那我们就排出顺位啊，就比如说先治厥阴再治淤血，对不对？可能那个姐姐你用大黄蔗虫丸抵当汤什么的，抵当汤的丸剂之类也会能够稍微化掉一些些，但是大框架还是就是先治厥阴再治淤血然后再治什么这样子。那因为甲状腺的亢进关系到自律神经的问题啊，而且最麻烦的是这件事情有可能就甲状腺，因为人体有很多现在大家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生病的这种东西，或者说自体免疫失调的东西，都有可能是有一些不起眼的病毒在那边撩拨这件事情。那这些不起眼的病毒就是要清的话，有的时候甚至是什么可能就我没有想到要用的那什么补中益气生阳散火之类的，就是你以为没有挂到的反而是让它的整个恶化的状态会停下来。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在面对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会一直会觉得中医现有的理论框架不够用，就比如说什么内分泌的问题，中医根本没有那个观念，就是我们对于所谓内分泌的失调并没有一个刚好对到的理论框架，都是非常间接的，什么寒热上下什么表里，对不对？那又或者说今天来教室的时候同学提到一个瓣膜的事情，那我们中医真的不知道，就是可以说大部分情况我们的医理跟医论都搞不清楚有心脏瓣膜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也就变成说我们只能看外在的主症或者外在的脉象，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体质去调理，没有办法专对性的去搞清楚这个人瓣膜为什么会歪掉，为什么会缺损之类的，就我们没有相关的那个理论框架。那甲状腺也算是内分泌，对不对？所以这个内分泌本身我们的中医的理论是不充分的，所以就只能够很间接的就是用它的大框架的症状去打打看。但是这个时候我只能说站在一个稍微原谅自己一点的立场，就是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里面的这个整个的 paradigm 理论框架是不足的，所以我自己也知道是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就这个到底是阴阳分裂还是阴虚火旺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阴阳分裂也打一个礼拜看看，阴虚火旺也打一个礼拜看看，那就是然后自律神经类的也打一个礼拜看看，就是你变成说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切的知道什么药是刚好打到那个上面的，所以你就必须要跟病人有一个良性的沟通，就是我因为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现在学中医，我觉得现在的年代是一个消费者越来越精明的年代，所以我觉得做中医越来越不要打大师牌，就是一副就是说你来找我就对了。因为我是说 你这种打大师牌的，我的同业很惨哎，就是当你在人家心目中是大师的时候，看你一整没有改善，人家就觉得说我排挂号排多久，然后什么来这边付了多少诊金，然后回去都没有好，把你骂到你的是臭头。就是打大师牌是不行的，但是你今天就很诚恳的跟他讲，你这个事情我没有足够理论框，所以我只能够说你的这个症状，我们用这个方剂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善。这个症状我们用这个方剂看有没有改善，然后给我四个礼拜，每个礼拜我们只吃一种，那哪一种刚好对你的这个甲状腺的活动状况有影响，我们就会分得出来。就是说跟病人沟通说，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实验，因为我们中医没有关于甲状腺的理论框，那这样子做的话比较不得罪人，就他会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刚好能够用这个间接的中医的理论框架而能够改善这个甲状腺的话，它就是赚到了。就是这中间有一个黑暗地带，理论的黑暗地带，那我们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就是这个黑暗地带不知为不知的去操作啊，这样子。那后面，刚我看不出来谁先举的，你们自己觉得谁先举的？是后面那个谁吗？就上焦和下焦就凉了，是吧？ 对，马上就冷，马上就会肚疼，而且马上就会感到腿也冷了。然后我现在又感觉自己有那个血液病的体质，就是想回去的时候可以先喝个蛮好肾汤，因为我每天一整天都感觉到口苦厉害，然后这样子喝个蛮好肾汤有点改善，但还是很苦。我就在想说，我这个应该是怎么的正确的打法？ 好好 ，OK 的，好，就是这个顺位是这样子啊。首先是猪肤汤本身根本不是寒凉的药，它是温性的滋阴药，所以你并不是被猪肤汤寒到的，只是呢，之前你会觉得暖，是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吸纳那个艾灸的活力，就是你喝了猪肤汤，你吸纳了，你才会觉得。哦，原来这个火力还不够，也就是说可能你需要把身体暖回来的艾草的量是十斤艾草，可是呢你今天因为只灸了半斤艾草，而你的身体不能吸纳，所以这里那里都有不能吸纳的火力，你觉得暖，那猪肤汤帮你把它消化吸收掉了，你的身体才会发现我还缺九斤艾草半，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个猪肤汤并不是问题，因为你如果猪肤汤是大冷大寒的药，那样是问题，但是它本身就是温药，所以那只是帮你把艾草的火消化掉了，然后让你的寒的体质 很诚实的呈现出来。那另外就是说你刚刚的问题也是我想一般的大家脑海中的中医常识都是在打架的，就是最近我们这些年的中医界啊，都很喜欢讨论这个人是不是很寒的体质，是不是需要补阳而驱寒。那当我说先治厥阴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的就是调理的习惯还是觉得说，哎，我体质很寒啊，我要让它暖回来啊，这也是一个我们理所当然的习惯，但是我们也觉得体质很寒要暖回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所有让人暖回来的打法里面，比如说我们随便乱给他说一个派名啊，比如说上海温病派好了，就比如说李清老师那些，那上海李清老师他们也是在补这个人的元气或者阳气的时候，一直很注意说怎么样开这个中焦脾胃，让这个阳气能够收纳到下面来。那四川火神派那更加是看起来在补火，其实是在引火下降，对不对？所以治那些大病的时候，那些四川火神派跟上海温病派都算是很两个极端的了，可是在做的事情都是很类似的。也因此那些补火能够补出 就是在临床上亮出很漂亮的成绩单的医生，事实上都等于在治厥阴病。那因此呢，那厥阴病的好处，治厥阴病的好处就是像麻黄生麻汤根本就是那种非常微剂量的药，可是指这个微剂量的药稍微波动一下，你的那个热就能够开始沉下去了，这件事情是很要紧的。那你那个波动一下让热能够沉下去的这个东西你不先做的话，你只是补阳的话，就会很多阳气因为不能够被收纳而被浪费掉，那个你整个补阳的过程变成一个性价比很低的补阳，就是补来补去都还是下焦是不够暖的。但你如果补阳是确保你的补阳就是都沉浸下焦的，那你就已经等于你是在做厥阴病的治疗了，这样就二合一就可以不用分。但是呢，你如果补阳的时候就是补到就是人会有一种暴躁感干燥感，但是不能够感觉到你的下半身越来越暖，就是简单来讲，我不反对吃暖药补阳，但是吃暖药补阳的话，你有做对的时候，你的下半身会比较温暖，你的整个人会比较放松，你的整个人就是暖药补阳补得好的时候，整个人是放松的。就比如说我从前有两个助教，说是他们的就意思说他们的性欲让他们很难过日子啊、哦，就是说他的那个性的欲望会让他一直想要找人上床这样子，他是平常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想要准备考试用功读书都还心神不宁的这样子的状况，那就是那结果这两个助教我可能都是开什么真武汤之类的，就是补阳的药，我也不是在治厥阴病，但他吃了真武汤之后就开心了，很开心的跟我讲说现在人生好轻松，因为有时间做自己要做的事了，因为补阳了以后性欲消散了、我不是说人的性欲是你的敌人一定要消散了，但是就是说但他们是已经性欲多到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了，所以用了补阳药，我说的性欲消散的意思是说你的整个人是变得放松的，就是自律神经有松开的，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觉得说只有龙骨牡蛎能够让自律神经松开，只是通常用龙骨牡蛎，我实际上用附子让人自律神经松开的情况很多的，用生附子用泡附子都可以，但是你的结论是你整个人要更放松，更觉得就是有一种心平气和不紧张的感觉。如果你补阳药开错的话，你会变得那种哦，补阳药开错就会变成那样子，是那种就是一点点小事就会生气，那种很容易被挑起情绪的那种，就是惶惶然不安、战战兢兢的那种感觉，那是补阳药补伤到，就是阴不足哦，而单补阳然后补伤掉的人，那用中医的讲法叫做。那个元阳被拔出来，就是随时处在一个备战状态，就是让你处在备战状态的那个交感神经紧张的话，这是补阳药用不对。那但是用对的时候，我说下半身要比较温暖，全身从心情到肉体的感觉都是比较放松，并且口水总的来讲是变多的。那如果你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尽量补阳，但是你补阳到一个点，你发现，哎呦，心情会有一点焦躁，然后嘴巴开始变干了，那你就要考虑你厥阴有什么地方没有粘好，所以它的这个补阳药没有办法下沉，没有办法收纳。所以也就是说，我常常这一句话，就是人这个人越松越能补，如果他不松，你要先把他打松才能补。那阳气也是一样，这个人不松就补阳的话。阳气就会被挤出来，补不进去。哦，大概是这样。那松不松，我们有时候说自律神经了、啊，但是厥阴病体质也是一个超级紧张型的，就是厥阴病体质也是一个我说每天端着火，也是处在一个备战状态，那本身也是一个紧张状态，所以能够让它松柔的话，还是会比较占便宜。啊，什么？麻黄生麻汤有治口苦吗？没听说哎。你这个医理我不懂哎。是你说的，我不是我懂的医理哎，就是为什么石膏治阳明就会治口苦啊？ 他说我口苦是我阳明。 他说是谁说？他是谁？啊？啊，说你是阳明有热。 对，因为我之前没轮过老人疼，现在有缓解，但是还是口苦。 啊。 那因为麻黄生麻汤我还没教嘛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什么里面什么药对不对？有那个症那个药留着，吃吃哎没人鼓不痛了，嘴巴也不鼓了就拿掉了，哦，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后面那个男生啊， 下一个上来问条纹的问题 啊， 就是六七里边冬茄茱萸干是小柴胡汤主之，然后寒茄茱萸干也是小柴胡汤主之，那小柴胡汤通常应该是祛风不是散寒的吧？这个应该 这个没有差。因为小柴胡汤啊，在这个事情上，只是肝的楼上是胆，那肝里面有什么东西，对不对？就从外面这样拔一拔，所以这个跟风寒没有关系，不是那个寒肿邪的种类，而是肝在下面，这个少阳区块在上面，那肝里面有东西塞在那边，或许是风或者是寒，它在那边反正从胆这边往外拔就对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像麻黄，你说是去散热还是散寒都散了、啊、对不对？只是往外拔而已嘛。所以这个向度倒是不用分，没关系。哎，请说。 老师有个就是婴儿，大概从一岁就是见到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是眼皮下垂，然后大概只能够开三分之一，所以三分之二是闭合的，那一直维持到现在。那看西医，他也是没有任何治疗方式，那现在影响到视力，所以戴眼镜了。那现在看他就是就是四岁小孩就一个很大的肚腩，那我就是说我想要用小建中汤这个方式去帮他补脾胃，然后来提这个饮脾，那这个方向不晓得正不正确？ 应该说这个方向应该历代中医都是研究都是实验失败吧。不是，就是说这个小建中、黄芪建中或者是补中益气都是那一路的，然后都失败，后来是只有用苍竹那一路的才有希望嘛。 苍竹 就是脾胃散那一路啊， 脾胃散那一路， 对，你皮垂下来，就是历代中医的实验都是用补阳的身体的都没有用，要用破阴湿的脾胃散这一路才会有机会。就是这是大家是这样，就是因为要用补中药小建那个太多了，结果发现都没有效。但是呢，你说那个肚子特别大，对不对？不一定是单一个脾胃散搞得掉，你要看一下小儿肝积的那个病，就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横旋啊、脾之积为什么呀？就是什么肝积为肥气啊，然后脾积为什么东西啊，那个东西还是有一些。 肝积有推荐的作者或书吗？ 我比较不知道，我觉得先照尝试范围吧。 OK。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就是、 父亲土有儿科啊，你从父亲土的玩玩看好不好？ 好， 这个至少我们常用，也知道说还算靠得住了。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背后心脏的。就是脊椎骨旁边的那块肉会疼，那前胸不会痛，那这好像是那个水气灵心，这是吗？ 水气灵心是什么东西啊？ 嗯，就是问到了一些。 水气灵心是什么呀？就你说那个我不懂的词，你会解释到我懂。 换另外一个问法，就是说，如果单纯就是背后这个，就是心脏背后在肌肉的地方痛，就是痛肉，而不是痛。心脏、那前胸不会痛、那这样子要往哪个方向？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那个，我觉得我们过去的老同学的使用经验啊、他们觉得很有效的是，比如说什么那个六气篇，前面的六气篇，什么风气打到心啊，寒气打到心还是肺，那几个说是什么肩胛骨到这里都会痛的那几个方很有用。你什么事？ 我想问，就是女生在经期的时候，很多药都不能吃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头会很痛，然后有什么方子可以？ 等一下啊，你再说一次。 等一下。 就是等一下啊，女生在经期的时候，很多药都不能吃了。这句话情报量太大了，你这句话先出来的话，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接了。就是你真的很清楚经期的时候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吗？就你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事实吗？ 我其实中医这块都不能懂，现在了解到的其实就是骨骼都不能吃，然后 什么东西不能吃？ 骨骼都不能吃。 什么？ 骨骼都不能吃。 真的吗？ 那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我只知道。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月经的时候血虚吃补血药不是很普通的吗？就是好像 你就说你的那个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本身跟不能吃什么没有关系才行，对不对？ 那我 就是 那月经期的头痛 可以怎样？月经期的头痛啊？每次月经都头痛，就是固定月经就必头痛的这一种啊，往往是跟着小柴胡症痛进退，就是他某一次热入血室，那个邪气凝着在胆经，每次月经都发一次，那个是小柴胡汤。那月经的时候头痛，那就是血虚头痛，当归补血汤，然后要引到头部的话，加一点川穹茶雕散，那这个是最普通的打法啊。后面那个啊。你说我们有两个问题，你背后还有谁？ 我有两个 问题，我们是北方啊，好，没关系，好，没关系，你就说吧，就当做你同时两三个人吧，我喝醉了。那个是这样啊，您坐，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情节，我觉得倒是挺好的，就是到比较湿润的地方就好，对不对？到比较干的地方就发作，是不是？然后呢，也不是因为天气冷，对不对？并不是天气冷，就是干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普通一般般的气温，对不对？环境的变化，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本课本里面的那个前面六气之病有一个燥病篇，就是这个人。受了干，然后这里裂掉，那里破掉，那里便秘，那里卡住。这个燥病篇的方啊，你几乎就是随便的，你打错都不要紧，反正是这个篇里面的方，用了都有机会会好。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啊，本身就算在湿润的地方，嘴唇也是偏干的啊，那就是他的体质上有温经汤的底，就是这样子说啊，如果。他不怎么发作，但是在潮湿的环境，他依然嘴唇是偏干的。那这个整个人的底子就是温经汤的底。那其实喝温经汤，这个嘴唇润得很快，几乎今天喝，就是明天用科中的话，今天吃明天就会润回来。如果是煎剂的话，早上吃中午就润回来了。那如果这个人他是口内炎，就是容易嘴巴里面破溃。那个体质是之前讲到胡霍病的甘草泻心汤，啊，就是平常嘴唇就干的温经汤调理大体质，口内平常就容易烂掉了，那是甘草泻心汤做整体体质调理。那你这个环境因素的，那照我们这个桂林古本的燥病篇来开，就会很好开。什么？男士脱发，就是正常的秃头，这不是病，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医了。 然后是这样，他一天能上3-4次厕所，就大便。 那大便是大便，头发是头发。 对，我是想这有没有什么由于这个大便的原因造成这个头发掉的，头发也很油，有没有关系？ 好像没有关系哎，就是比如说昨天太阴篇讲以屎无度是理中加黄芪汤嘛，对不对？那头油的话，就这整个人。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头油？那也要看看是不是下寒而上热啊什么的，对不对？或者是头上有没有风邪啊？就是全部都是分开来看，分开来犯。那如果这个人不是秃头，但是就容易掉头发，那个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症，也就是这个头油加容易掉头发加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头皮调理，我那天也讲了，可能要吃一次什么通窍活血汤那种猛的，就是一次。把头皮里面的什么东西发出去一次，才会整体得到改善。啊，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故事情节，可能会拆成5-6件事情，一码归一码的治也说不定啊。但你说整体有没有可能有相连属的可能？那也是有啦，啊，也是有。你说。 什么样？ 甘油三酯高。 在中医上会怎么样？应该是中医没有相关的道理，也不知道怎么调理。虽然呢，血里面刮油的药，对不对？有泽泻之类的，吃的它会降低。那如果你泽泻再加上红曲啊，这种帮忙溶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泽泻、红曲啊，盐炒泽泻的科学中药，加上红曲打粉装胶囊这样吞，基本上都会有效。可是呢，我还是不知道那个东西要叫它干什么。我的意思说，中医要知道他这个人有病，必须这个人有个症让你看到。所以你的姐姐啊，就是中西医可以肯定的告诉他说，你就是因为三酸甘油这个高，所以你今天容易晕眩，那我就有办法治这个晕眩，顺便降低。好、啊。那你就知道汗，不要吃三酸甘油。就像是血糖这个东西，我不会医。就血糖你出来有症状了，我就可以医那个症状。但是呢，没有症状的，身体里面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中医搞不清楚。我们没有相对应的理论。现在是硬掰啦，硬掰，所以有理论啦。泽泻可以降血脂啦。但是。整的来讲，他身上有适合吃泽泻的症吗？就是盗汗吃泽泻会好吗？对不对？就是中医只能治症。那如果这个人什么胆固醇也很高，酸酸甘油脂也很高，可是他就是没病没痛，活得好好的，那中医就拿他没有办法了。好，好，你先好了，你先在那。这样子啊、哦，我这样子说是，比如说，陈世铎还是傅青主的那个书里面有讲，有一种女人是仙人骨啊、哦，所以她三个月才来一次经，她不用月经，她季经。那如果，而且那个女生如果动了凡心哦，就变成一个月一次，还要吃药调回三个月一次，这样免得她仙人骨变成凡人骨啊、哦。那这个，然后呢，我们前一阵子有老同学女生哈、哦。他用那个我用来做那个什么八卦推的那个药油推肚子啊，他其实也只是想推肚子减肥啦。那推着推着就月经就推没有了。那这个像中国人女人如果要练功的话，有所谓的斩赤龙，就是把月经斩掉的功法。那当然那个一般来讲是好像存想什么东西调呼吸，然后按摩乳房，可能就是说在中国人的身体观会认为。月经的它整个东西是有什么东西，可能这个关系到乳房的什么什么激素什么什么总加起来才会得到这个结果。那但是呢，老实说，在中国人如果连修道人的那些想法都加到一起看的话，其实中国人是很喜欢女生没有月经的，会觉得就省掉一个事情了。所以如果他那个闭经是根本淤住了闷胀痛，那当然另当别论。如果是身体很不好，所以内分泌混乱失调，那当然也可以顺便把它医好。但是如果就是平平没有事就没有了，中国人还觉得这是什么多有慧根啊，就是不一定会给他贴上有病的标签哦。好像这事情你不要去跟每个人讲，人家哪里管你今天有没有电卫生，这是人家你讲人家才会知道的吧。 那就是那你还是说你担心没有月经不会怀孕、不会啦，其实有没有月经人都是会怀孕的、那个那这个所以好像我还没有听到病，就是你要 真的有什么不舒服，然后关系到这件事，有病才能知道怎么弄。 还是说有可能先给他吃，可能像老师说什么小肠胃汤，会让他 不会不会 不 会不 会， 就是没有对的主症，我就不会轻易出手。当然你要说闭经，就是闭经的确是个病，是可以调理的。什么山楂、浓煎山楂水加红糖，就这样喝也是治闭经的。就是你这样子的话，你喝了没损失嘛，对不对？如果你就算没有，就是没有效果，你也喝了酸梅汤嘛，对不对？但是，对，但是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有塞住，就这样子把它打通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真的有问题。我只能说不一定真的有问题那个状况，因为现在的年轻小孩越来越多那种慧根很高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外星来的东西来投胎的，就最近那种非常厉害的小孩越来越多，所以我已经，就是我不希望我把一个有慧根的人看成是有病的人，你懂我意思？我不希望我随便就贸然做这个误判。其实我直觉想到的是灵少主干结构，就是说它有没有那个水气运转不畅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时候就变成要试一下，就是灵少主干结构这个人会有点胃的向下沉的那种闷闷的微微的胃痛，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不是灵少主干，就可能单纯的五苓散试一次，然后如果再不行就桂枝加葛根汤试一次，就是看看怎么调。但是每一次来月经都会的病，有的时候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用小柴胡汤顺一次再讲。哦，等一下，还有一个，月经前的不舒服，就是这个人如果跟关系到月经的不舒服，是那个经前几天的不舒服，常常都会用得到。当归芍药散，而且当归芍药散跟五苓散这两个相同的散剂啊，不要买科学中药，就是生药打粉的效果远远胜过科学中药。那就是当归芍药散，就是月经来之前什么这里闷痛怪怪的，那些月经来之前就是要看时间点，就是如果是月经来之后，有可能是血虚造成的，有可能是柴胡症的邪气残留的，但是月经前的。那个当归芍药散就是它很可能是处理我们中医没有的那个理论框，就是所谓内分泌混乱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会，中医不会知道里面的当归还是芍药还是什么有调到内分泌，我们不知道这种事。但是以一个经验值来讲的话，月经来之前的怪怪的东西往往是内分泌造成的，而也往往是当归芍药散比较有效。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在策略上，那个后脑勺有点僵，是金钱的嘛？ 金钱。 对，那这样的话就可能策略上就会当归芍药散，用小柴胡汤送服当归芍药散一次两次，当做第一个探路的药，然后再看看之后会转成什么这样子。还有什么吗？有。 补充他一下吗？ 好。对，就是说不是绝对的对，但是当归芍药散是对于经前因为体内的那些讯息的混乱的状况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当然如果经前如果心烦气乱是带着怒气的，那就看有没有淤血啊，对不对？可能又回到桃核承气汤了。还有如果是手心都发热的那种干干热热的感觉，那个本体还是小柴胡汤症。啊，所以你说心烦气乱心悸，小建中，就是那个手心热，然后人干干的，烘热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有可能是营养不足的小建中症啊，所以几个可能性都有的。好，那还有吗？差不多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进入少阴篇。那我们这个方剂大纲的讲义也一起拿起来啊，对着少阴篇来看。那么少阴篇呢，起始方啊，一出手最长就张仲景的这个《正本伤寒论》，少阴篇有很多条文。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人，张仲景有很多条文是这个人的少阴病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就死掉了。所以少阴病是张仲景的书里面死亡条文特别多的。但是呢，对于你们学习者来讲的话，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些条文，对不对？如果那个人已经死定了，你就不用烦恼了。所以我们在处理都是那些就是还有希望可以救的啊。那这个少阴篇呢，张仲景的起手方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方剂啊。比如说就是基本上来讲，这个方剂请同学记得一件事啊，就是这个方剂的麻黄细辛要少一点，炮附子要多一点，它才会比较有效。那就比如说以张仲景的书里面来讲的话，麻黄二，细辛二，附子一。那以重量算的话，附子一枚有三，一枚附子一枚大概可以算到汉朝的三两。那所以是这个麻，就是附子其实是在这个方剂里面原本应该是比麻黄跟细辛多的。可是现在台湾的市面上的科学中药，张仲景写附子一枚的，它就算成附子一两，所以科学中药，比如说真武汤的附子其实是最少的，麻黄附子细辛汤的科学中药附子也是最少的，所以买这种少阴方剂的科学中药的时候，你都要自己再买一罐泡附子的科学中药，要再把它加回去，就是要把附子的量补齐，不然的话这个方不会很有效，或者说吃了以后人会虚虚的。那么麻黄附子细辛汤呢，它的结构会特别能够，就是从里面钻通到人的九窍啊，就是上七窍跟下二窍。所以呢，某个角度来讲，用一个不太精确但是可以这么说的话，它有一个向度的力道是打通少阴经，就是一开始少阴受邪了，感冒了，然后少阴经能量不通了，人的这个扁桃体就会先烂掉啊。那当然张仲景的辩证是少阴病是脉沉细但愈寐，就是这个人呢脉是又沉又细的，而这个人呢是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在床上。那少阴病的辩证，我觉得可能会让人觉得，就是让这个西方医学觉得有一点微妙的感觉的，是少阴病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辩证点，就是那个淡愚昧，就是完全没有干劲，什么事都不想做的那种心情状态。也就是通常得少阴病的人，就是平常这个人呢，就是早上起来一定会洗脸刮胡子怎么样的，但他今天就不洗脸也不刮胡子，就是本来他理所当然会做的事情，他现在懒得做了，就是这个是很会发生的少阴的征兆，就是正常时候会做的事他都懒得做了。但是他这个少阴病的患者，他的身体感，因为少阴病少阴君火啊，他有病的时候，这个人的意识力会降低，就是对自己这个人的察知或者观照的能力会降低，所以因为他自己察知自己的能力降低了，所以反而他不见得能够发现自己在生病。像我就有过一次，说我这少阴病都已经发烧了，那个是真武汤症啊。就我一个学姐到我家来，然后才觉得说，哎，杰中啊，你好像在烧哎。然后我才觉得说啊，我有在烧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几天都不想动，还说是前几天走路走多了，所以身体酸痛软软的不想动。就是你的那个疾病感非常不像疾病感，而是疲倦感，或者说就是懒懒的。可是说不定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就是这样子，好像雾茫茫的，就是懒懒的不想做事的这种感觉，其实人家客观来讲的话已经可以感觉到你是在发烧或怎么样，不是感觉到可以测量得到你在发烧。那少阴经一不通的时候，扁桃体发炎常常是一个很代表性的。那当然如果它是 肺有湿热的那种温病型的发炎，这个右寸脉是会红滑的。但是少阴病的话，就所有的脉都是沉沉细细这样子。那各位同学，你感冒了就扁桃体发炎，有过这种经验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这么少，你们那么多人都不得少阴病啊？啊，你们没有过啊？你们没有扁桃体发炎过？啊？嗯，不是每次，就有过的人举手。哦，那稍微多一点，但是还是比我想象的少。就是，也就是说，你们大陆人不是那么少阴啊？我们台湾人几乎全员少阴，就是，就你们有过，台湾同学有吗？哦，不是每次啦。好，什么东西？好像不是算发炎，但是不是扁桃体，就那是咳嗽类的。好，那这样的一个主症呢，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其实麻黄附子细辛汤就是可以用。那张仲景在麻黄附子细辛汤底下还有附一个方叫做麻黄附子甘草汤啊。那这个麻黄附子甘草汤需要备在这边，是因为啊，我们现在蛮容易遇到有人是细心不耐受体质，不是麻黄哦，而是细心不耐受体质。就像我们家丁助教，就是有的时候吃了一个方剂里面有细心的哦，他会觉得整个胸口好像被挖空一块的，那个胸口空在那里很不舒服，就是那个跟麻黄不耐受的那个心悸心慌不一样，就是细心用了之后，其实胸中大气有的时候被他。就是那个能量上的胸中大气被挖掉一块，所以呢，同学，你如果是一个吃麻附辛不舒服的人，那你以后就只能用麻附甘，就是这样，就这个方。那至于说这个麻附甘啊，在水肿篇本身是一个退水肿的方，但是这边在讲少阴病的话，你就当作是这个人的体质，他本身刚好胸中大气是不够的，细心他吃了会感觉怪怪的不舒服的。那就退到用麻附甘比较安心，所以这两个方就当做一个方的加减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等一下，讲到是这个扁桃体腺发炎的话，其实也有的医家会觉得用麻附辛来打通这个扁桃腺发炎哦，还是有一些可能是真正的发炎，最好那个火是泄一泄。所以呢，这个火泄一泄的话，好比说。民国初年的范文甫就会觉得麻附辛其实可以挂一点大黄，就是让它有一点点向下清热的力道，那在它打通少阴经的时候，那个已经烂掉的那个热血顺便就被大黄给清下去。那这一本桂林本的那个六经病提纲，就前面的第三卷还是哪里，它的少阴病的起手方是附辛勤连，就是附子细辛黄芩黄连，那也是把这个消炎的药顺便挂进去。那我们今天台湾，我这边台湾的学生，或者是过去几年常常跟我拿少阴药在吃的我妈，那都是直接就麻附辛把它退掉就算了，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老手，老手的意思就是说已经经验值很够了。知道每次这样就用麻附辛退，如果麻附辛力道不够，再用真武汤也会退。也就是因为我们是老手，随时身边都有科学中药备着，所以一开始就退的话，麻附辛就打好了。但是你如果多拖过两天的话，往往它那个已经有烂掉的肉开始有细菌什么的了，所以麻附辛就退的没有那么干净了。所以如果你拖过了多两天，可能你这碗麻附辛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挂个两钱黄芩、一钱黄连、五分大黄，这样子的话，它清的效果会好一点。不然的话，我们说已经喉咙发炎的温病的方不是银翘散嘛，对不对？那你就这个麻附辛的煎剂，如果拖得久了，如果你拖了过几天的话，那个两克、三克科学中药就不太有效了。如果是刚开始的话，你就每两个钟头吃一克半的麻附辛，你就会觉得那个扁桃体的痛一节一节一节在退。但是拖了两三天以后，科学中药就推不动了。那这个时候， 然后父亲就要做煎剂，就知道张仲景的那个剂量，这样子比较安心。当然，对了，我都是用张仲景原来的剂量，就分两次喝、三次喝这样子。那个已经有一点热烂掉的地方哦，你就再挂，我说挂黄连、黄芩、大黄也可以，你要挂银翘散也可以，反正银翘散科学中药非常好买，就是大陆这个冲剂也很好买，对不对？所以你就麻附星煎剂，再配点银翘散冲剂，这样的两个方剂加在一起，只要你不要寒凉的药多到把附子的那个火都扑灭了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主轴，然后在外挂寒凉的药都非常好挂，所以这个是麻附星的一个少阴初期的时候，那同学要记得，因为少阴初期常常有的症状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有的时候这个少阴病没有治好哦，那个少阴经就一直失功能，然后这个人就渐渐陷入少阴感冒导致的抑郁症沮丧状态，就有台湾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什么感冒去住院，然后又吹冷气，然后就变抑郁症，就他的这个邪入少阴一直没有好，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干劲，不想做任何事了。所以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平常什么事都不想做，然后呢就是动不动就会觉得哦不想努力，觉得人生很乏味，然后或者是嗜睡，有的时候你用附子加的比较多的麻附星会让他提神，就他会变得比较有活力一点，但这个麻黄跟细心都是比较散元气的，所以这种情况用来提神的话，附子要放多一点啦。啊，就是这个，我不能说每一种忧郁症都是这样子，但是呢，麻附星是其中那种，就是因为有一些什么精神创伤累积的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然后什么情绪就是情绪压抑造成的那个是柴胡疏肝汤或者是益肝散，就益肝散用在儿科好用的地方是小孩子半夜磨牙。他本来就主治小孩磨牙的，就小孩有什么事情跟大人也不能沟通，然后累积的压力半夜就磨牙，哦，那种应该散帮小孩子疏肝，这是他原来的主治。然后呢，另外麻附星特别治疗的是风寒之邪，尤其是寒邪打中而卡在你的九窍，所以呢，这个风寒邪打中卡到九窍啊，典型的大陆的那种北方的医案。就是有一个人冬天掉到河里面被冻得聋掉了或者瞎掉了，那这种因为外面的寒气冻瞎一个人冻聋一个人的是用麻附星来开散那个寒气让他重新能够看得见，那这只是象征性的讲法，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个人一感冒的第一主症就是一直流清鼻涕，那就是恐窍中了寒邪，所以一感冒就一直流清鼻涕的那个特效药是麻附星。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孔窍有邪，那个风寒直中少阴的情况，我记得十年前我跟天辉助教啊，在出版社做一个企划案的时候，有一次哦，我们发现说，我们为什么从下午搞到现在快半夜了，已经快九个钟头了，我们都没有尿尿，而且就是没有那个尿急的尿意的那个没有尿尿，然后就说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应该说肾脏发炎了还是怎么样？尿毒症什么？我们要死掉了是不是？因为太久不尿尿，你会以为你的肾脏已经完蛋了，就是觉得有点可怕。那而且那时候不是很确定我们有没有感冒的身体感，但是后来我们就试着吃了点麻附星，小便就有了。所以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邪气，让你的那个下二窍的功能也被冻结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两个可能这个东西跟就是每一次的感冒病毒可能都不太版本都不太一样，可能那一次的感冒病毒的指令就刚好是让这个人的膀胱气化机能没有掉，然后就我们那样治好自己之后，紧接着郭秘书就中标，那他那个就真的是感冒之后然后尿不出来这样子，那也是让他吃个麻附星然后就好了，所以一感冒就尿不出来这个也算。那麻附星还有一个主症呢，是一感冒就后腰特别酸，那个也是寒邪撞到肾的。当然你说一感冒后腰特别酸，如果卖不成，我用桂枝加葛根汤把它拔出来，可不可以？也可以啦，就要从后腰拔这个风邪，寒邪很容易拔啦。什么逍遥散加 加防己从这边拔也可以，什么白术加蚁人从这边拔也可以啊，你桂枝加葛根汤从这边拔也可以，哪条路都可以拔了。但是如果你清楚的知道你是脉沉系的感冒，而且你有那种怕冷的身体感，那麻附心室啊，相当好用的就是感冒就先腰酸，就是讲义上的这几个蛮好用。那另外的话就是到达少阴以前的故事情节，像是在太阳篇有一个桂枝加附子汤，其实那个桂枝加附子汤啊就已经很少阴了，就是它的那个层级已经非常接近少阴。所以如果我们说阳明跟太阳之间的方剂，大青龙汤是外面的麻黄汤症包一个里面的白虎汤症，而葛根汤呢是一条太阳经的病气沾到一条阳明经。那同样的啊、哦，太阳的病里面包着少阴底，其实是什么什么加附子汤，就是比如说小青龙汤你也可以加附子，大青龙汤你也可以加附子，就是一个太阳的主症框包了少阴底的话，麻黄汤也可以加附子，这都可以。但是呢麻黄附子在桂枝加附子汤，就张仲景就已经有的方剂了，对不对？就太阳病的任何一个方，如果这个病人就是少阴底，就是肾阳很虚的人，你就都可以先挂附子。但是麻黄附子七星汤呢却比较是那种非常单纯很明快的，就是一条少阴经上面的病。当然我有一次在香港着凉了，手边没有麻黄汤，冷得不得了，冷得发抖，那吃麻附心结果又暖回来了，那这个是临时代替麻黄汤了。但是麻附心来讲的话，要从一条少阴推到太阳的药力还是有的。所以像这么一组的感冒症状，有没有同学就会，如果你是初学者，因为用惯了老手不用问了，初学者的同学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个方剂的确也算是家庭常备良药，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就一感冒就吃麻附心，就是看你的体质在哪里。就像我妈妈可能十年前是一感冒就吃葛根汤，然后十年后就一感冒就吃麻附心，就她的体质稍微有一点退步了啊，这样的感觉。那有一点超过下课时间啊，我们就下课一下再回来。